长颈鹿和小乌龟。长颈鹿长得太高了，它很难交朋友。有一次，它与小灰兔交上了朋友。小灰兔跟长颈鹿说话，总是仰着头大声喊，人家以为小灰兔是在跟天说话，都说小灰兔不正常。结果长颈鹿跟小灰兔没有交成朋友。小乌龟长得太矮了，它也很难交朋友。有一次，小乌龟跟牛大哥交上了朋友。牛大哥跟小乌龟说话，总是低着头咕噜咕噜地说，人家以为牛大哥是自己跟自己说话，都说他老喽。结果小乌龟跟牛大哥也没有交成朋友。这一天，长颈鹿走啊走啊，被什么东西绊得差一点摔了一跤。低头一看，原来是小乌龟。就这样，长颈鹿和小乌龟认识了，他们很想成为好朋友。可是一个这么高，一个这么矮，怎么办呢？小乌龟说，我有一个办法，让你不用低头也知道我小乌龟就在旁边。小乌龟在身上绑了一个氢气球，气球上画上小乌龟的笑脸。长颈鹿看到气球，就好像看见了小乌龟。长颈鹿真是太高兴了，他也说，我也有个办法，让你不用抬头也知道我长颈鹿就在你旁边。长颈鹿在脚上挂了一个小铃铛，一走路，铃铛就会叮铃叮铃地响，小乌龟就能知道长颈鹿也在旁边。这真是一个好办法，长颈鹿和小乌龟就这样成了一对一高一矮的好朋友。 圣诞节前夜，蛤蟆烧了好多好多好吃的菜，把圣诞树打扮好了，在等他的好朋友青蛙。 唉，青蛙怎么还没来？ 蛤蟆看看钟，钟上的针一动也不动。 哦，他这才想起来钟已经坏了。 蛤蟆开了门，望着外面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还是不见青蛙。 蛤蟆说，哎，等得我真心急。 青蛙会不会碰到了可怕的事情啊？会不会跌进一个深深的窟窿里出不来了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就永远见不到它了。 蛤蟆等啊等啊， 第二次开门还是不见青蛙。 他说，青蛙会不会在树林里迷路了？ 他会不会是着凉淋湿了？ 他又饿坏的。他会不会被大野兽抓住